开场歌曲孙燕姿第一天，既是上班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继续延续旅行的第一天。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会一起来第一次告白。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我说我走了会不会太快， 上班的第一天总是觉得困困的累累的，感觉精神还没有彻底的恢复过来。没关系，在节目当中让我们有短暂的放松时刻。提到放松，很多人都会想到海岛，所以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呢，我们就去到不同的海岛，过几天想象当中无所事事的日子，享受一下假想当中虚度光阴的幸福。哎，注意啊，这不是逃避，也不是厌世，只是找个机会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平静许多。首先我们要去的海岛是哪里呢？飞行不动的各位马上到达目的地，但是首先让我们先飞起来。 看着前面有一点晃眼，你在我右边，我觉得体贴，灰色阴天想挡在前面，该走到哪里才有世界，心跳比你手痛，像一起在奔跑，现在我要你知道，这是我们的信号，哦嗨嗨嗨哦嗨，飞行不落 随着飞行部落的降落，首先我们到达的是加纳利群岛。这个群岛呢是由七座海岛组成的，位于非洲西北部的大西洋上，距离呢非洲西海岸只有130公里。简单的说一下吧，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充满着阳光、海滩、天然火山、原始森林以及变化多样的自然环境。你听，在海岛边此刻已经有人唱起歌来了，这一切仿佛就是小时候你打开童话故事书当中所有关于美好事物的描述。此刻看着大海，你想做什么呢？ 我要你背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 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小琪的浪花一朵朵了吧。这首歌曲真的是你什么时候听到都会被歌曲当中所营造出来的氛围深深的感染到，仿佛此时此刻你不在北京，你来到的就是我们刚才所去到的这个海岛。在海岛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很放松很自在，这个时候呢会想到一些事情。现在人们总爱感叹时间过去得很快，快到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和出发的点不一样了。如果可以重来的话，很多事情是否都会变得不一样。 Let's start from here. 王若琳。 Given up, why should I? I've come too far to forget. Beautiful, just got lost.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So much was missing when you went away. Let's start from here.Finger on your lips. Didn't say a word. Don't make a sound.

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回头才发现你不再留下我迂回的徘徊。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叫我爱？这尽头，我也想再往前走，只是越看见海阔天空，越遗憾没有你分享我的感动。我不是 陪伴过很多人，打动过很多人的一首《失落沙洲》，来自于拉拉徐佳莹作词作曲并演唱，这也是她在22岁的时候创作出来的歌曲。据说有一天徐佳莹觉得有些事情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于是就创作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然这是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曲，最初呢谈的是初恋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后来主题不断的扩大，格局变大，变成了一首珍惜告别的歌。歌词当中唱到，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又一个人看海。好像提到看海这个事情呢，大家会觉得是浪漫的，如果一个人去总是觉得有点孤单，其实有一些岛屿真的你自己去反而会觉得哇，玩得更自在。所以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到岛屿边好好的转一转。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 无解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要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 首先我们去往的是帕劳，如果你向往真正纯净的海水的话，帕劳绝对是你寻找的世外桃源了。帕劳的洛克群岛呢，是太平洋最纯净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无论是艳阳高照的白天，还是温润可人的夜晚，我们都可以在雪白细腻的沙滩上感受到世上最清澈透明的海水。哦，对了，这里的海水呢有一种奇异的蓝绿色，据说纯净的会让你不敢相信，只怕一伸手就打破了眼前的美梦。 Baby,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Lightning strikes every time she moves. And everybody's watching her, but she's looking at you.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长假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已经到了上班第一天。无论各位是否还沉浸在假期的氛围当中，但是已经该工作了。欢迎继续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为了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缓冲期，今天呢，我们假想自己不在上班，而是来到了非常惬意自在的海岛当中，给自己那么短短的时间继续的放空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塞班。提到塞班，可能很多人都会说这是潜水者的圣地。的确，这里的地形呢非常的富有变化，水的透明度又是非常的高，所以被誉为是世界第一潜水圣地。除了浮潜和潜水，还可以选择钓鱼、冲浪、直升机、乘船出海、丛林探险、潜水艇、水上降落伞等等各类水上活动。听起来那么多的项目，那如果玩累了怎么办呢？还没关系，躺在海边的沙滩躺椅上，点上一杯你想要喝的，看着蓝天发发呆，度过充实又简单的一天。 你也会跟我一样吗？每天好像都有时差，担心跟不上别人步伐，却又整天只敢待在家，自己跟自己说冷笑话，自己跟自己讲电话， 你的极乐像是个傻瓜，其实还是很寂寞，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加吧下吧，没有什么好怕，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就是要付出代价，假装正经像个苦茶，表面功夫炉火纯青吧，内伤因为想 party 啊，我们都一样吧，忘了快乐不用通关密码，不复杂，一个动作就好了，用力跳吧笑吧，没有什么好分享快乐，放开了自己，分享快乐，让我们相聚，分享快乐，就一起。 快乐当然需要分享，相信上班的第一天大家彼此之间也会分享一下十一长假都去了哪儿，感受了哪些快乐，这种快乐的因子让它充分的扩散开来吧。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祝愿各位在工作第一天都能调整好心情，很快的进入到工作状态当中去。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策划和你不见不散啦。最后陈奕迅海胆，拜拜喽。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想人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嘿，上桥包天花有张厅，当活的浪不必守规矩，没有小心帮干谁要起，风流像在不想自己上和女主人欠我的感情，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抱着冰哭整晚，还是个馒拖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这男子汉心思比谁都 后去哪里，算命好点多言语，看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小儿懒得看不闹综艺，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一次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眼中光明，假装二十几家元旦买还不是会再穿。